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是啦，其实你即是话将呢个表啊，其实都是即是啊咁样讲好咗好难。呢个表其实个横轴呢就是嗰个 K 嚟嘅。虽然我哋俾我哋个身啊遮住啦、啊、你都见到隐隐见到对嗰个咪三字啊，係咪三字啊，三点几啊，咁样係咪三点二啊，而家我哋睇到啦。咁、其实呢个就是 K 嘅值啊。咁呢个 K 嘅值呢，你一路睇佢嗰个周期倍增或者叫分叉嗰点呢，你其实就係将呢个值即係就用頭先嗰個計算、啊、即係呢個值減前一個值，咁然後呢又將下一個值減呢個值、然後攞佢嗰個嘅比例、個比率、個 ratio， 但係呢你係一路計向右手邊計落去、哦、即係當 n approaches infinity 㗎嘛，咁佢話原來呢個呢最後係一個常數嚟嘅，呢個常數呢就係 4.6692 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個 4.6692 呢唔係淨係出現喺嗰啲鹿啊俾啲狼食啊食物供應啊呢個咁樣嘅情景喎、啊、絕對唔係喎。佢係好大量嘅我哋叫動力系統都會出現嘅 dynamical system， 係一個宇宙常數嚟嘅。 好神奇。 而呢個常係啊即係嗱，譬如舉一個例子，其實最簡單嘅呢就係咩嗱，你頭先講到好複雜，我講一個好簡單嘅。滴水啊，水喉令唔實， 系 滴水。咁、个水喉令唔實滴水啦，你令到好實，佢就冇水出嚟。其实等于个 K 太细咧，个 population 最后就死咗，瓜咗，系嘛？好啦，但系如果你个水喉稍微松的咁多，咁于是有啲水就渗咗出嚟咯，就等于个 K 开始大个三啦，系嘛？开始大个一，讲错咗吓 ，K 开始大个一，咁佢唔会死啦，即系有水滴叫做唔会死。我假设啊，有水滴啦，即系 K 大个一。咁但係呢開頭滴呢其實滴嗰個量呢當然你再鬆啲佢又會滴快啲啦，但係原來佢滴與滴之間呢係 constant 嘅，基本上即係每一滴，因為你梗係啦佢聚咗咁多水，咁佢有表面張力，但係到最後亦都有重力，咁最後個表面張力又頂唔順啦，或者其實個唔淨止表面張力嘅，佢仲有就係嗰、那個佢同個水喉嗰啲鐵或者啲銅啊，佢有個 adhesive 㗎嘛 ，cohesive adhesive， 大家讀嗰啲 cam 啦、啊、咁但係最後形成咗都要滴落嚟啦。其實每滴之間嗰個時間間距咧，其實係一樣嘅，每滴之間。當然呢個時間間距咧，係會隨住你鬆手咧，佢係會密啲。但係密啲得嚟，其實每一滴與一滴之間咧，其實係 equal 噶嘛。是吧 ,equal 啊。咁呢个呢其实就等于我哋第一节线啦。第一节线啦。但係有趣呢就係话如果你将呢个水龙头再松多啲咁多呢，当然讲緊係一啲好精密㗎，做实验都好难㗎、嗯。但如果你调校得真係好滞微，可以再松多少少呢，佢突然间呢嗰啲水滴呢佢係有两个 period 嘅。 嗯。 即係话呢佢滴咗一滴啦。咁然之后呢佢隔咗一段时间係滴第二滴啦。 嗯。 但佢第三滴呢就唔係跟返嗰個時間㗎，佢有另一個時間間距㗎喎、哦。咁、 嗯、 就會滴第三滴。但係到個第四滴呢、 嗯、 就會同第一第二滴之間嘅一樣啦、 嗯。 第五滴呢就會同第二同第三之間一樣啦。你明唔明、哦、即係話講佢個水滴滴落嚟呢，原來佢係有兩個 period 嘅、 嗯。 有兩個 period， 有兩個周期嘅，你明唔明、嗯、即係滴與滴之間嗰個時間間距係有兩個周期嘅。唔係 single period， 係 double period。嗯好啦，咁然但係你再鬆鬆個水龍頭添呢，佢就唔係兩個 period， 佢係四個 period 喎、啊。科學家做過呢啲實驗㗎，但係唔易做嘅，其實即係你屋企又好難做得到嘅。係啦，咁樣呢佢係四個 period 喎、啊、嗰啲水滴之間嗰個 time interval 啊，係有四種 interval 嘅。咁、 嗯、 但係呢其實你好快就再加落去呢，佢就已經係雜亂無章。 嗯、 即係話呢佢水滴呢有時耐有時快有時耐，但原來係預測唔到嘅，係冇 pattern 嘅，係冇 pattern 嘅。嘩呢樣嘢勁唔勁呀，你話呢、這個就叫 chaos 係、 啊、即係佢唔係咩好深嘅嘅嘢㗎，即係其實一個水龍頭令唔實理論上都會係有咁嘅結果。咁、 嗯、 你理論上嘅結果呢個關鍵就係啦，當你去到 chaos 嗰個 region 呢、 嗯、 其實你就冇咗嗰個 predictability， 你係 predict 唔到㗎。predict 唔到呢，其實呢樣嘢對於我哋傳統嘅特別我哋以牛頓力學或者經典力學啦，甚至我都話去到相對論，其實係一個好大挑戰。點解呢？雖然你話相對論好革命性， 係超越咗牛頓力學，但其實佢都係有條 equation， 你又可以左手邊就揾個答案，右手邊就係一條公式啦。咁但係你右手邊唔公式呢，有好多係 dynamical equation 呢，右手邊梗有個時間喺度，有個 t 喺度㗎嘛。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話你 t 可以係一秒後，可以係一萬年後，係咪？只要你將你嗰個 t 擺落去右手邊，你周圍即係代入去呢，你自然就計到個結果㗎啦。即係話如果我 t 係一秒後，咁一秒後呢而家個溫度變成咁啦，或者而家個速度變成咁啦。但係如果我將個 t擺一萬年後，於是你就即刻計到一萬年後呢個溫度係咁啦，個壓力係咁啦，個速度係咁啦，係咪？其實呢種咁樣嘅 equation 啊 ，time equation 呢，我哋習慣咗應該係得㗎嘛。即係其實自然界嘅規律就係容許我哋建立一啲咁嘅動力方程式，係咪 ？Dynamical equation 啊嘛。但係原來自然界有好多嘢咧係唔容許你咁做，你係要點樣呢？係要 do the hard way， 而且甚至係 hardest way， 你係要一步一步咁做。你先至做到，即係一萬年後佢係變成點嘅？其實邏輯思理方程都係㗎，因為我頭先講嗰個 xn 加1啊 ，xn 咧即係個 logistic equation 咧，即係話你事先咧，其實你係唔知道嗰個答案係點嘅，你係要真係逐步咁啊計落去嘅。即係如果你最先個 x 0啊 ，x not x not 啦，你就擺個數值落去，你又擺個 k 落去，咁於是你又計到 x 1啦，咁啊 x 1將嗰個答案就擺翻落去計 x 2攞到 x 二之後咧，又擺翻個落去條 equation 計 x 三，係咪啊？呢啲就叫迭代嘛，係嘛？就叫 iteration 啊嘛。但原來我問你 ，Jeremy 又話唔知x 五十係幾多咧咁？你能唔能夠 set up 另一條 equation， 即刻計到俾我睇 x 五十係幾多啊？係冇可能嘅。你即係話一定要係死捱爛捱，係你代足五十次，你就計到。X 五十，你事先唔能夠好似嚇嗰個即係好簡單啦 ，equation 就話，哇！我而家嗰個距離係幾多？距離咪就等於X 等於 vt 咯 ，v 就係速度 ，t 就係時間。咁你話之前咧，原來佢仲有個 displacement 嘅 ，displacement 就係 a 咁啊，咁就係所以你X 就等於 a 加 vt 啊咁樣啦，係嘛？即係我哋中學初中都有讀啦，係嘛？咁你 X 等於 a 加 vt， 即係 v 就係速度 ，t 係時間。咁呢啲你一擺落去 就即刻 計到啦嘛。但原來自然界好多嘢呢唔係㗎，你係要好似嗰條邏輯師弟咁樣呢，你係你如果你話 X50 你就要計50次、X100 你就要計 100次、 死唔死呀、 除非有電腦幫手， 係呀，唔係電腦幫手係佢計快啲咁解咋嘛，即係電腦計咁解咋嘛，即係你唔能夠一次過計到個答案，咁呢樣嘢其實係真係好革命性嘅，石破天驚㗎喎，即係其實上帝玩我哋喎，原來嗰種 equation 呢係一種特殊情況嚟喎，原來迭代呢係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嘢係迭代嘅。咁所以呢，但呢個迭代呢亦都某一程度上呢就係咩意思呀，就係、是、你係冇咗嗰個 predictability。即係你嗰個 predictability， 即係唔係完全冇。咁你就要你真係要繼續嘅。但係繼續呢你最慘就乜嘢呢，就係話呢、這個就要講到咩啦，就係、是、最關鍵一個概念啦，就返返去羅倫茲嗰個啦。羅倫茲嗰個呢就係叫做咩呀，對初始值嘅極端敏感性，就係 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 就等於我而家呢支咁樣嘅原子筆啊，我揸住支原子筆啊，譬如我當係一支好尖刨到好尖好尖嘅原筆都一樣得啦嚇。你而家咁樣揸住佢，啱啱喺嗰個台面嗰度，嗱假設而家 hold 住佢嘅唔係我隻手，係一隻機械手。係嘛？咁我哋咧完全用曬啲最精密嘅用激光啊，用計算啊，而呢一個台係好平滑、好平滑嘅。咁呢支筆咧又完全對稱嘅，譬如係圓揼揼嘅呢支圓筆，係嘛？咁呢個咁樣嘅圓筆尖咧，嗰、那個刨到尖到不得了，係完全對稱嘅。好啦，咁然之後我揾個機械手扶到佢，係百分百垂直嘅，即係我哋用啲雷射度到啦，百分百垂直嘅。然後我突然間攞開隻機械手，我問你咧，你估唔估到呢支筆跌向邊個方向？ 咁啊，系完全估唔到啦。 嗱，冇错，呢个咪拉普拉斯嗰个问题咯。佢话点解你估唔到，冇理由估唔到噶。呢个世界系 deterministic 噶嘛，咁冇错。即系话，如果我头先话保证佢垂直啊，保证佢对称啊，空气入面完全冇扰动啊，温湿嘅变化全部系百分之百系 即係可以控制得到嘅呢？ 但佢嗰啲， 但咩叫百分之百控制得到啊？冇錯，你空氣入面嗰啲叫 Brownian motion 啊嘛，你知啦，我哋有白浪嘅運動啊嘛。即係我講咧，你正正其實你話要控制得到，譬如你話垂直，其實垂直咩叫絕對啫？你即係話哦，絕對絕對咪即係同個台面成九啊度咯咁樣。哇，咁89.999999999999999度算唔算啊？都唔算嘅喎 ，Jeffy。咁但係以前經典力學咧，佢哋個認知就係話。且8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響嗰個結果嘅，係嘛？ 嗯。 但係我哋而家就發覺係有分別啊嘛，就係話佢初頭嘅時期係冇乜分別，但係佢之後就有分別，所以羅倫茲去飲咖啡翻嚟就係發現呢樣嘢啦。嚇、啊，你就只係將嗰個咁啊 0.506 啊217就斬咗三個咧，原來有分別。但係你世間上我哋永遠冇可能係令到嗰個初始條件係100%一樣噶嘛。 就算有咧，咁佢係咪有啲電子有喐嚟喐去嘅？ 冇錯啦， 係咯。 所以咧，即係其實就簡單咧。我哋中國又知道，其實古代民族都有知道，但係你知道嗰種咧係一種好皮毛嘅概念上嘅直觀式嘅，就叫做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啊嘛，謬之千里啊嘛，係嘛？但係佢而家就解釋咗俾我聽，原來呢個邏輯思理方程就係嗰個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咧，我哋係完全睇到出嚟嘅，電腦都係計到出嚟嘅。即係開頭咧，譬如你改小數點後嘅第五個位、第六個位、第十個位都好咧，開頭個邏輯思理方程咧計出嚟個 x 咧係好接近嘅，但係原來計到唔知第幾多步咧？就一路開始大家有誤差啦，誤差到最後呢嗰啲 X 係完全唔拉更嘅。即係譬如邏輯思理方程，我哋最先嗰個 X not 啊，譬如我哋有兩個 X not 1 X not 2，佢哋可能係第十個小數位先有差別嘅。但係原來呢就最後呢係完全大家係變到你根本係冇辦法預測到嘅，你係要做足嗰個 iteration 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叫 deterministic chaos。咁但係呢唔好意思，原來講一講一下呢就時間又到啦，係咪咁樣呢就今日呢嗰、那個運動理論其實都係講得好皮毛嘅啫，咁大家都可以上網抄下啲資料啦，即係費根巴姆嗰個啦。咁下個禮拜呢就會係同我於飛一齊喇喎，係啦，係呀，下個禮拜五啦、okay, 就係同我於飛一齊下啦，咁大家呢就記得收睇啦，好啦，好多謝曬 Javi 啊， 拜拜。